凤起手里真力了，捆上了，然后伸手一拍何青，何青就趴下了。凤起拿磕膝盖一顶他，一抖绳子也把他捆上了。这胡冲啊，让这老剑客爷拿这拂尘这么一捅，也趴下了。老剑客爷没捆，凤起一看没人捆了，我捆吧，他又把这胡冲给捆上了。真快呀！有人瞧见了，就瞧见凤起捆人了，可没瞧见三爷张红军这两手拂尘。俗话说得好，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老百姓没看清楚，皇上在上面呢，皇上可看清楚了，有一个人岁数挺大，是个道爷，手中拿着拂尘，帮着我皇上拿了贼了。但是眨眼之间，皇上看不见张三爷了。皇上把脸往下一沉，朕的京城竟有大胆贼人行刺吗？一立波，臣在，把一干人犯送交刑部一处奏闻。臣遵旨。说着皇上站起来了，君臣起驾回宫了。皇上说出来就是圣旨啊。什么叫一干人犯呢？那就是贼要捆上，拿贼的人也得捆上。顺天府尹一立布他也全都看清楚了，因为他在皇上旁边呢，马上带领两个守备带着官兵就把贼五花大绑捆上了，然后走到凤起面前，对不起，圣命难违，您呐多受委屈，这八个字呢就让你明白，您呢必须得到衙门走一趟。就把凤旗道姐二位捆上了，随着人流压着人犯直接够奔东朱逊守备衙门。东朱逊守备衙门在哪儿啊？就在而今的东朱市口。等到了衙门里头，一立部写好了呈文，直接告奔刑部大堂。这时候凤旗的人情就到了，那李国良是真快呀，因为李国良让兄弟先走一步，他把镖局的事安排了好了之后，他呀出东口过街就到了肉市北口了。刚到这儿，这喝茶的听戏的就往出跑啊，一边跑一边说呀，戏园子里有贼行刺皇上。李国良听明白了，国良心中一动，赶紧往里挤，挤不进去，这老百姓全都往出跑啊，一会儿的功夫这一干人反正压出来了。李国良看见了兄弟凤旗被捆着呢，东朱逊守备，西朱逊守备，两位守备大人带着官兵在后边压着。这李国良呢跟西朱逊守备两手合有交情，立刻就凑过来了。守备大人，哟，李镖主，请问捆的都是些什么人的？刺客呀。梁大人，面似莲花的这位可是我兄弟啊，是东光玉的二镖主，他也行刺了吗？嘿嘿，没有。梁守和心说，你呀可真够朋友啊，您瞧，就通过这一件事就能看出来李国良真是英雄，交朋友血心热胆义胆侠肝，这刺王杀驾可了不得，杀皇上株连九族，如果凤起真是刺客，那李国良首先要负责，也照样灭门。大丈夫嘛，为朋友而生，为朋友而死，祸福相共。这李国良首先相信自己兄弟凤旗他不会刺杀皇上，如果说凤旗真干了，自己就得认命了。梁守备摇头，李镖主啊，您的兄弟可是救驾的， 那三个您瞧见没有，那是刺王杀价的。 哦， 李国良心里稍微踏实点了。李国良知道这人犯呢要押奔南衙门，也就是刑部衙门，这刑部衙门可厉害呀，刑部大堂嘛。所以李国良赶紧回到镖局，拿了400两银子，骑着马就奔了刑部了。到了衙门，下了马了，赶紧把马拴好了，李国良奔着衙门口。这有把门的，请问您找谁呀？ 啊， 在下是东光峪镖局的镖主李国良。说着呢，李国良呢就把这名片掏出来了。我找一下知日的帮头。 哦， 现在郭宝郭头当值，您耗着。时间不大呢，这郭班就出来了。李国良认识，开镖局的那能不认识官面的人吗？郭班头一报钱，李镖主请您班牌落座吃茶吧。两个人到了班牌落了座了。李镖主你有什么事儿？李国良就把这事情说了。郭头，我兄弟到了衙门，吃的喝的就请您多照应了，把这400两银子往那一搁，就请您上上下下给打点打点吧。俗话说得好，衙门口冲南开，有礼无钱莫进来呀。有这400两银子，银子能说话。李国良就知道郭头把这银子接过去，兄弟在这衙门里头就吃不了亏了。等着顺天府尹一吏部带着守备把差事押到南衙，给一干人犯换了三大件，戴上手铐脚镣了。因为凤琪的人情已然到了，所以官人让凤琪在班房休息，把他绑绳解开，就不给上这三大件了。您看花钱管事不管事？刑部正堂张祥与张大人已然接着公事了，马上写批文让顺天府尹一大人带着人走。等他走了之后，刑部正堂张祥与张大人立刻吩咐升堂。当值的拿着马肉的水烟袋陪着大人升堂了，快班壮班造班三班人役各持鞭板锁棍喊喝堂威，威武。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啊，鸦雀无声。张大人轻轻传下话来，哎呀，带凤琪。灶班头就领着凤琪进了大堂了。凤琪规规矩矩给张祥宇磕头，启禀凤琪参见堂官大人。张祥宇一拍惊堂木，啪！凤琪，你好大胆啊，竟敢在广庆茶楼行刺圣驾，还不从实招来？您瞧，这就是官断十条路。凌音查理，见貌变色。其实呢，张祥与张大人也知道凤琪不是贼，可必须在大堂上这么问。凤琪磕头，大人，启禀，是正安旗籍，姓凤名琪，祖宗三代多慕皇恩。民子自幼习武，现住西河院东光峪镖局大哥李国良处。我在东光峪镖局任二镖主，今天到广庆茶楼听戏，有贼人行刺圣驾，齐民斗胆捉贼，仗天子洪福擒住了贼人。以上所供事实，大人明鉴。 当堂发供。 凤琪画了供了，往旁边一闪，张大人传下话来，来逮人吧。剑山的三属何清、何成还有胡通三个人往这一跪， 您别瞧这贼，嘿，问什么还就应什么。因为这么三个人刺王杀将，大家全看见了，这逃不了的，省得受刑了，所以全都承认了。张大人提起笔来了，往下一落笔，凤旗听后发落，三署定时收监。然后张大人站起身形散堂了。张祥宇退到书房，就把四个人的口供放在户数盒内，上了大轿回东四的私宅，赶紧让师爷写折本奏在家章，把大家伙的口供也放在折本里头。师爷办完了之后，张祥宇一看折本无误了，第二天五谷上朝，就把这折本交到奏事处了。康熙皇帝驾临养心殿，殿中靖鞭啪的一响，文武朝臣分班站立在品级台前，皇上升坐金殿，八大朝臣跪倒在龙台之下，三呼行礼。奏事处的折子早就捧到御案上了，皇上呢先看引黄。这引黄啊，就是每天的折子皇上看不完，这奏事处呢想让皇上看哪道折本有急事，就加上黄纸条说明这折本重要，这叫引黄。皇上一看这引黄，就找到张祥宇的折子了，从头至尾详细看呢。其实皇上不看引黄，他也得找张祥宇的折子，因为这三个贼刺王杀驾必然交到刑部大堂，那么为什么前来刺王杀驾刺客又是谁，他当然得先看刑部大堂张祥宇的折子。把这折子打开，从头至尾详细看清楚，立刻御笔朱题写些御札御诏。三署罪大恶极，秋后斩决，奉其救驾有功，亲赐五品花翎守备，暂在慎刑司供职，赏颁义侠帽金牌一面，许其头插金花，十字披红，跨马游街三日。夸官之妻见官大一级，文臣走避，武将下马，如有挡道者，按违旨论罪议处，亲赐。张祥宇接了皇上的旨意，马上回着南衙了。到了书房，传下话来，有请凤旗，下了个请字，因为皇上已然传旨了。凤旗呢，就来到书房，张祥宇高声朗读圣旨，凤旗跪下了。等张大人把圣旨读完了，供好了，张祥宇让凤旗起来，让他坐下。贤妻，你大喜了，圣卷游龙，高升慎刑司守备。凤旗马上磕头道谢，仰仗老师的栽培。贤妻呀，你起来吧。谢大人。贤妻现住何处啊？弟子住在恩兄的镖局。好吧，你先回镖局等候，一切事务呢由西朱训的守备衙门办理。贤妻呀，我想据西朱训的公文言道，在茶楼里有一位老道长啊，这位老道长助你捕到拿贼，我想圣上也亲自眼见，这可是圣上聪锐，已然知道道长不愿意鞠躬飘然而去，贤妻呀，有你一人承当隆恩。是，学生我明白。好吧，官司完了你请吧，谢谢老师。凤旗退出张祥宇的书房，郭宝郭头在外边等着呢，马上给凤旗道喜，把凤旗送出南衙。凤旗刚到门口，东光玉的伙计拉着两匹马过来了。凤镖主， 今天早上起来五谷，李彪主就去看宫门的底朝，知道您得了官了，让我来接您，请吧。凤琪上了马了，两个人骑着马出刑部街西口往南走，过宣武门赶驴市，一直来到东光御镖局。哥哥李国良带着200多名伙计手打凉棚往西看，在这等着呢。凤琪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抢步过去给哥哥请安。哥哥呀，您为小弟操心受累，担心害怕，让兄弟我说什么好呢？贤弟呀，起来吧，大喜大喜呀，大家伙全都过来给二爷请安，全都给二爷道寿经吧。凤琪是一一还礼，然后跟着李国良哥俩进了镖局，来到客厅落了座了。凤琪就把当时的情景详详细细的讲给了哥哥李国良，两个人很高兴啊。5天的时间，工部就搬下来一面黄澄澄的义侠猫赤金牌，金花也到了，披红也到了，5品守备的制服也到了，西周信的守备梁守和就来到了东光御镖局，伙计赶紧往里通禀，李国良带着凤琪出来迎接。国良一抱拳：“守备大人，辛苦辛苦，您受累了。”凤琪呢，赶紧上前施礼，哥俩呢就把这梁守备接到客厅了。三个人落座之后，官兵就把一切物品呈上了，李国良当然得赏钱呢。银两赏完了，梁守备就问李镖主啊，您跟凤守备商议了没有？明天我派官兵来夸官，咱们怎么走啊？啊，梁大人，我们还没商量呢。这么办，明天您派人来，我们从明天开始，等一会儿我们哥俩呢好好商量商量这路线应该怎么走。行啊，梁守备点头告辞了。哥俩呢一直把梁守备送到门前，梁守备走了，哥俩回来。等到吃饭的时候，李国良就跟凤琪说：“兄弟呀，皇上传旨了，让你夸官游街3天。这么办，头一天呢出赶驴市，进上街街走3庙，奔西便门，然后往南走南北县阁，到广安门，一直往东经菜市口、罗马市、朱市口、水道的蒜市口、栏杆市，折回到花市，到崇文门，走东河院打磨厂，这算1天，行吗？行，哥哥您怎么说咱们怎么走。好，第二天咱们奔西城，第3天奔东城。行，哥哥您说就按您的话办。第二天早上起来，梁守备带着100官兵就到了东光御镖局了。既然陪着守备要夸官游街，这100兵也全都穿着崭新的号坎，各持执事，六面青道罗，四面青道旗，一匹高头大白马，鞍鞯脚环鲜明，这都是新的。李国良呢跟凤琪哥俩把梁守备接到里边款待茶水，把路线说清楚了。凤琪呢就穿戴齐整了。李国良拿出200两银子赏给官兵每人2两，又叫人带着银子呢跟着凤琪夸官游街，半路上好打尖吃饭喝茶什么的。梁守备就陪着凤琪到了镖局门口，哎呦，外头老百姓啊是人山人海，在这看热闹，万头攒动。凤琪刚一出来，大家伙一看，这守备长得怎么这么俊呢？现在头戴缨帽、高提帘、水晶顶、大花翎，身上穿着跨马服，外边罩着5品的熊补，大红的中衣，头插金花10字披红，真漂亮，真如同治国的潘安仁，作父的楚松玉呀、啊，这大姑娘小媳妇看着都爱呀，因为凤琪长得太俊了。 两手背手里拿着马鞭，左手一带凤旗这匹马的脚环，右手马鞭一杵这马镫，这叫什么呀？这叫牵马坠镫。凤旗赶紧作揖，不敢不敢，伸手接过鞭子，认等班安就上了马了。四个地方呼打闲人，苍啷啷啷啷，锣声一起，队伍缓缓而行。李国良呢，就回归镖局了。两守备回归衙门，凤旗呢，带着这些人夸官，一路上人山人海，这北京老百姓爱瞧热闹啊。凤旗带着人，在半路上打尖吃饭，夸官游街，一直到晚上，兵丁回归衙门，凤旗呢，带着手下人就回归镖局了。李国良把兄弟接进来，哥俩坐着吃饭。凤旗高兴啊，年纪轻轻，好家伙，功高者莫过救驾，救驾之功我当了五品守备，了得吧，今天夸官游街北京城就是我凤旗了，高兴。等吃完晚饭，收完经过，喝完茶了，该安歇睡觉了。李国良是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梁守备带着一百兵丁又来了，凤旗又夸了一天官，游了一天的街。等到了晚上，哥俩落座饮酒谈心，李国良要劝凤旗不再让他夸官游街了，那么凤旗他听还是不听，下回再说。 起雪下在梦中，春天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没记得邂逅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应该为你笑，我为你哭，我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放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你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在相逢，北极海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北极雪下在梦中，春天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 Yeah, 你总喜欢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邂逅不问候，不是什么理由。我为你笑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放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是怦然心动或是什么，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 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为什么怦然心动会先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接受， 再想女人心思，命运气不够，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吟歌。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凤起有救驾之功，皇上传下旨意，封他为五品守备，在慎刑司行走，而且让他夸官游街3天。等第二天回来呢，李国良摆上酒宴，兄弟，我有话跟你说。哥哥您说吧。那凤起高兴啊，夸官游街北京多少人瞧我凤起。李国良微微一笑，兄弟啊，你这五品守备慎刑司行走啊，你知道慎刑司是什么衙门吗？哥哥，慎刑司是皇上的御马快呀。瞧，说的不错，兄弟，哥哥，我跟你说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雍亲王府的教师爷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啊？听说过。你知道他为什么跟八卦山结下冤仇吗？我大概其听说过，他得罪了八卦山，八卦山两个贼韩宝吴志广进宫盗宝，可折腾佟侠客爷一年多呀。是啊，你既然知道这件事儿，我可告诉你，佟林跟八卦山结了一掌之仇，这两个贼进宫盗宝就把这赃搁在佟林身上了。那佟林是谁呀？雍亲王府的教师爷。雍亲王在后边戳着，而且镇八方子面昆仑侠佟林有他的师哥，有他的师父，有多少朋友，像镇东侠、西方侠、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几十位侠客剑客帮忙，最后才捉住韩宝吴志广，一年多他这官司才解了啊。兄弟啊，你要知道北京城藏龙卧虎，你夸官游街，你知道得罪谁呀？谁服你呀？夸2天行了吧，适可而止吧。如果再招出事儿来， 谁要给你栽赃陷害，嘿，进宫盗宝给你栽上，这一辈子你捉贼去吧，你非抓瞎不可，听哥哥我的啊，马上求张大人递上谢恩的折子，走马上任，你呀、啊、当官去吧。李国良确实很有经验，那北京城了得吗？要有一位武林中的高手到了大内，倒出一块瓦来栽到你凤栖的头上，你这一辈子什么也甭干了。可凤栖年轻，他想不到这些事情。哥哥，人生能有几回夸关呢？过这川可就没这劲了，再夸一天吧。嗯，李国良一想，既然兄弟愿意，我就别扫他的高兴，这样呢哥俩就安歇睡觉了。第三天梁守备带着兵来，又送走了凤旗，这回呢走的是兴隆街，奔崇文门过东单，走米市大街到东四，过了东四往北，前边锣声响，凤旗骑着马往前走呢，正走到东四三条的胡同口，这看热闹老百姓人山人海呀、啊。突然从这三条口的人情当中蹭窜出一孩子来，这官人都一愣啊，谁这么大的胆子，地方一举马鞭子高声喊嚷，守着大人奉旨夸夸，你胆大包天吗？啊，上着亲王杯子杯了，五府六郡十三汉章科道，哪个敢违旨来打，真是少条之教，看你年轻快滚。说小孩啊，这小孩俺那个时候二十上下岁，俺现在呢也就十七八岁，那时候说的是虚岁，这个孩子看见地方这么喊一点也不害怕，两只眼睛一瞪，哈，冒大人之功，腰一己之赏，我就不服，就是这马我来夸夸。这地方心说，没事给你们家惹灭门九族之祸呀，嗯，我非揍你不可。这地方把鞭子举起来了，往下就抽这孩子，凤旗看见了，他也听见了，率仗离鞍下马，一伸手就把这地方拦住了，地方这鞭子可就不敢下去了。凤旗走到这小孩面前一抱拳，朋友，我这差事是万岁爷给的，官是万岁爷叫夸的，谁的功劳我也不要啊，我来夸官，我立了功了，你没立功你怎么能够夸官呢，哈，不叫我夸官也行，你打我一拳踢我一脚，让我们开开眼看看你的能耐。那官兵浓容这孩子折腾嘛，这官兵过来叫轰这孩子，凤旗用手一拦，好吧。说完好吧两个字，凤旗把金花披红全都摘下来了，帽子也摘了，蹬了蹬靴子，凤旗年轻气盛啊，心说你说我冒别人的功劳，嘿，我姓凤的本身也有能耐，我让你瞧瞧，请啊。说个请字，凤旗上下打量这孩子，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圆胖脸，一条大辫子，左耳上有一只金耳环，两道重眉毛，一只大眼睛，鼻直口正，一派英雄气概，穿着一身蓝，长得还很白净，面如冠玉。这孩子呢一瞧凤旗说声请，他左手一引，右手围陀捧杵，唰就奔着凤旗的面门打来了。凤旗佛前拜香，双手一锁，这孩子反背栽锤，唰撩阴就打。凤旗马上抬右脚，脚后跟一挂，反腿扫堂，这孩子啪一纵身过去了，两个人插招动手。老百姓瞧啊，这两个人好劲的功夫了， 小孩是十八趟短打罗汉拳，招招有法。两个人打了20个回合，双方招数加紧，就打成一团了。老百姓一看，好啊，好拳法呀！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老百姓在这叫好呢，可有老百姓也替这孩子担心呢，还叫好呢，惹得少白了的吗？突然间就听这东单三条口里头有人喊，各位请您敞开伞盖，我可要登脑袋了。后边的人看得见，一回头又黑上来了，因为人太多了，这老爷子出不来，老爷子就到了人群上头，蹬着老百姓脑袋往前走，可是蹬到谁的头上，谁也不感觉疼。大家伙一瞧，这位老人白发苍苍，高大的身材，细腰炸背，穿着蓝色长衫，河南绸的裤子汗套，白高腰袜子，大红缎子寸底珠履，白剪的裹小辫，顶都卸没了，两道雪霜白的残眉，瘦毫多长，把两只眼睛都遮住了，二眸子闪闪夺神，大辫的头坠着脸，厚嘴唇，一步隐然扇满胸前，须发斑白，老人家胜过商山四号盘膝的子牙呀。蹭蹭蹭，老人过来了，到了凤琪面前，唰一下双脚一落地，伸手一拦，冲着凤琪说，少白大人，我这孩子疯了，他气迷心，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耽误您夸官了啊！伸手一拽着孩子，走，你怎么净给我惹事儿啊？这时候凤琪呢已然知道这个孩子功夫相当好了，有点心里佩服，再一瞧这老爷子气度不凡，功夫上乘，就知道这位老人家是武林前辈。他过来了，躬身一礼，请问老英雄贵姓高明？山野粗人，不知下问，我给您作揖了，请您夸贵，原谅原谅。说完话，老人拉着小孩转身就走，凤琪纵身过来了，老人家请问您怎么称呼？老爷子心说你老拦我，把脸一沉，好吧，我告诉你，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余家庄，姓余，名成，字东海，江湖人称西方侠，常被昆仑飘然走。好家伙，这京城有练把式的。一听这老爷子是山西的余老侠呀，这余老侠威名震动天下呀，帮着镇八方子念昆仑侠图林童海川在玲珑岛擒二小。这老爷子多大岁数，百岁已过了，多好的本事啊！凤琪耳朵里也灌满了于老侠的威名。老侠可怎么来了？因为于成帮着童林立了不少的功，后来因为侄子于秀保镖，这镖仪给丢了，让竹节岭给劫走了。老人家到竹节岭去要这镖，这些人一将这于成、于洞海，于成一举千斤顶，百岁的老人用过了力了，在树底一休息，一身汗，经过一场风，老爷子就得了伤寒了，住在了韩家店，老爷子这条命要保不住啊！幸亏闭目金睛佛二爷江达江本出道了，给他治好了病，劝他回余家庄养病，这么大岁数啊，踏踏实实养着吧。余老侠是练把式的，这身体恢复得非常快，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病好了。老爷子做人一强也是， 我多大岁数了？百年过五了。要没有江二爷，我这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呀、我已然是风烛残年，行将就木，桑榆晚景了，我逞什么刚强啊？得嘞，我呀不帮着佟林了，因为西风沙余城知道兄弟佟林佟海川保着钦差大人连更尧奔四川平灭剑山去了。老爷子一想，我这人在家待不住，得嘞，我遛弯玩去吧，谁让我好动不好静呢，我上趟北京找我徒弟玩几天，逛逛北京城，佟林呢上四川我也管不着了。所以西方沙余城就到了北京了。北京城东四三条的西口住着一位姓余的，叫余嘉义，是个商人。他做什么买卖呢？他开药铺，就在东四南边路东开了一家药铺。因为余嘉义心眼好啊，他做买卖货真价实，而且那药采得非常好，次品他不要，所以余嘉义的生意做得挺不错。有一回他到山西去买药材，走到太谷县境，突然间前边吱楼楼一声呼哨响，蹭蹭蹭窜出十几个强盗来要劫他。这余嘉义不会把事啊，吓得个哆嗦呀，跪在地下说好话，您饶我这条命吧。这贼不干，把刀拉出来要把这余嘉义给剁了。就在这时候，苏林之内有人高声喊嚷：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聚众为匪吗？啊，老夫余成在此。余成义通明报信，就把这贼给吓跑了。余嘉义吓得硬上哆嗦了，突然间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老侠余成就把这余嘉义搀起来了，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儿，做什么买卖。余嘉义一一回答。于老侠一看这余嘉义确实是个商人，就把他让到自己家中，让他吃完饭叫他住下了。第二天余嘉义告辞了，从打这时候开始，只要余掌柜到山西来购药材，肯定带着东西来看看于老侠。两家走得挺近乎，有一天这余嘉义带了一个小孩来，领到于老侠面前磕头，这孩子就跪下了。老爷子，这是犬子，名叫于斗，我们夫妻就这么一个孩子，您是成名的老侠客，我想请您教教这孩子武艺吧，给您添点麻烦，他要是不听话，您打他骂他都行。这西方侠于成有脾气，不管你怎么求，这孩子要不是练武的骨头劲儿，我不要。你只要不求我，这孩子真是练把式的，嘿，甭说好话我也留。于洞海没说话，伸手一摸这孩子，适合练武。于成高兴了，行，就留在我们家吧。于家一走了，西方家于成就给这小孩于斗弯腰抻腿站架子，36大架72小架，练的是武术的基本功。这孩子天资聪明，而且肯于吃苦，勤学苦练。于老侠越教越高兴，长拳短打，一条陆军腾蛇棒，108招白猿棒，蹿高纵远，光阴荏苒，眨眼之间就是13年呐。于斗都20了，学了一身的好本事，老侠客也给他起个外号叫小昆仑，给他路费，叫他回家。于斗给师傅磕完头回家了。3月3亮镖会，西方家于成到了蟠桃宫梅花圈上。西方家于成把持好啊，但是于成没叫自己的徒弟于斗，他知道于斗脾气不好， 那三月三亮镖会剑山蓬莱岛莫奇雨修云台剑客燕普他们全来，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呢？老爷子爱徒弟现在没事儿了，西方家于成要到北京看看徒弟，在北京玩几天。老爷子的侄子小莲花于秀可就不乐意了，您瞧您的病可刚好，你又要上北京，我可不放心。没关系，你呀就自当我死了。这一来吓得于秀不敢说话了。第二天老侠客认道登城了，走娘子关。这娘子关相传是李世民的妹妹当年把守的战略要冲。过了娘子关之后，走景京大道入直隶北上，老爷子就看见广宁寺的宝塔了。等进了北京，穿大街奔东寺，到三条余家驿门口，啪啪啪一叫门，余家的家人把门开开了。哎呦，老爷子您找谁呀？告诉你，你们家少爷于斗是我的徒弟。哎呦，原来是于老侠客爷，啪地就磕头，赶紧爬起来往里头就跑，得通禀去啊。一会儿的功夫，于斗就跑出来了，师父您想死徒儿了，过来啪地就磕头。老爷子把徒弟搀起来了，于斗起来赶紧派人到柜上把爹叫回来。一会儿的功夫，于家一回来了，老爷子在客厅已然洗脸漱口，坐着喝茶呢。于家一进来这高兴啊，哎呦老侠客爷您怎么这么闲在呀？于老侠就把自己生病老剑客爷给自己治病的事情说了。得了，闲着没事儿，上你们这儿看看我徒弟在北京玩几天。嗯，于家义看了看儿子，于斗啊，听见没有，以老侠的武艺还能遭到危险呢，嗯，何况你呢？老侠客，您这徒弟您得好好管教管教他，他老认为自己的把式不错了。三月三亮镖会您没来呀，哎呦他急的，他非让我带着他去见您，我呀就没带他去。是啊，小贼，你爹说的对，你在我身旁待了十几年，难道说为师不知道你什么脾气吗？抢赢斗胜，我告诉你，三月三亮镖会上梅花圈武林荟萃呀，你爹妈就你这么一个，嗯，我是不敢叫你去呀。老爷子，您不叫他去您算对了，还是您远见卓识啊。老侠客一来，这爷俩都高兴啊，每天就陪着于老侠逛街逛舞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设计坛，逛八庙。这八庙呢是阜成门里的历代帝王庙，德胜门里的武庙，承贤街的孔庙太庙，中南海的龙王庙，后门桥的火神庙，南横街江南城隍庙，还有帽儿胡同文昌帝君庙。时间长了，嘿，这于老侠可就逛烦了。于家一看老爷子腻了，又给出主意，老爷子到前门外广庆茶楼听戏去。真巧，无巧不成书啊，于老侠到这广庆茶楼去听戏，正赶上剑山蓬莱岛三署行刺皇上。老侠想动手，他看见了张三爷在这儿呢。张三爷给弄他这俩，凤起给弄他这一个。于老侠一摆手，咱们回家，拉着于家义带着于斗就回家了。第二天消息就传来了，凤起因为捉住刺客皇上传下旨意封为五品的守备，在慎刑司行走，要夸官游街，一侠帽的金牌啊皇上赐的。嘿嘿，于老侠就乐了， 不知道这小孩是谁的门生啊。嗯，家门真有德行啊，赶上张老见可爷了，要不然他能逮着仨吗？爷儿俩的功劳归他一个人了。说到这儿，于成于东海一看徒弟于斗，你呀就没这个造化。嗯，即便有这机会呀，恐怕你也没这胆子。那于斗能爱听吗？师父，我有这胆子。哼，不是您等着，等这凤栖夸官夸到咱们胡同口的时候我劫他。行，小子，那可就瞧你的了。所以于斗拦路劫凤旗，才引出来二小炸棚来，下回再说。 你说的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残忍，变变的木木而奋不顾身。我可爱有两个同样用心的人，流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连自己心冷。写过的情绪是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好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带着别人给幸福的人盼望过的都不怎么幸福。好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住。你醉了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连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有爱是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好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好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